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具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 详见店内活动。 对不起，我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错了。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北京时间的17:06，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嗯，今天天气还是挺不错的，比较凉爽，很适合晚上出去吃一点什么。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这两位好朋友呢，哎呀， 哎呀，什么？你这个哎呀意味深长， 都是好吃的。来来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啊，因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嗯， 我们的头一个小时呢，专门让我们这两位好朋友啊介绍好吃的。 哦， 啊，因为马上就要过节了嘛。 嗯， 大家可能在餐馆的选择上啊，包括我们听众对于用餐的环境啊、价位呀、位置啊，可能都有一些需求，所以这两位说一点都没问题。 嗯， 包括我们其中的这位啊，人家作为烹饪大师 哦， 对，教一两道菜也没问题， 哦、 是吧？ 没问题。 好的，好的，好的啊。我们在第三节呢，也让我们的餐饮协会的啊，我们的领导也讲讲餐饮协会在小长假和大长假期间组织的一些活动， 中秋国际美食节。 是的，是的、 啊、 第四节呢，要隆重跟大家介绍一款 APP， 好、哦，口碑网。 是的，是的，哎、这就是我们今天四节的节目内容。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好朋友。 好、秦周彤，我们的老朋友了哈，知名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的主编，欢迎秦周彤老师。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那周彤今天的主要工作呢，就是 推荐。 哎，比如说有听众朋友问了啊，我们准备在哪天哪天， 嗯 啊，我们家住哪儿哪儿， 对 啊，希望推荐一个什么方向的菜品的餐厅， 花一块钱、嗯、全家都要吃饱， 在哪儿我也去。周彤就干这个啊。当然另外一位呢，我们的啊张大师， 嗯， 张总厨啊，就得跟我们说说，比如说您平时爱吃什么饭馆啊。 嗯， 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问了，哎，我们在家里新收了什么什么样的菜了？ 哦， 能不能教教我们在家怎么拾掇拾掇的？ 可以稍微交流一下哈。 好，好，好。 他假如听众朋友发过来什么食材的话，咱可以交流一下。 嗯，好， 好的。嗯， 哎，那再重新问您一下，您比如说，您想您的这个小炒是入选了2017年的中国新鲁菜的名录， 嗯， 而且您是中国烹饪大师。而且是烹饪协会的会员。那比如说您说了好了，那我鲁菜没问题，除了鲁菜呢， 刚才我跟你小聊了一下，我是生在云南，成长在北京。 哦， 那就说云南菜也 OK 啊。 嗯，应该没问题啊。我那我老家的菜我每年都回去吃两回到三回。 好， 好， 一会儿说一下鲜花饼怎么做啊。真的行吗？ 啊， 真可以 啊，真可以，哎，太厉害了！ 云腿月饼也给你弄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我们俩录节目的时候，我又提起这肉月饼，后来他说了，你一定没吃过云腿肉。 对呀， 真的， 我就一想都觉得好香。 是不是云南的云腿？ 我们都见证这云腿月饼在北京的成长过程。 对， 刚开始寄来的时候，我们从老家带过来，北京都不热。 对， 哎，这月饼里面的还有肉，还咸的， 嗯嗯， 现在慢慢觉得哎好吃了， 尤其是刚做出来的，刚出锅的， 对，热的 、 哎，好吃好吃。 还有那鲜花饼也是刚烤出来的时候，起码你从50米之内肯定能闻见真正鲜花饼的味道。 是的， 嗯， 只要你是生掰下来的那鲜花饼， 嗯， 就那鲜叶子，那鲜的那玫瑰瓣掰下来的，嗯，烤出来的月饼， 嗯， 起码50米开外都能闻见鲜花饼的香味。 嗯，哎，好，我们今天云南美食绝对没问题。 不，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张金亚先生， 嗯， 人家自己本身也有餐馆， 哦， 所以刚才我们私下交流了一下，我就说他是云南人， 哦， 那肯定对云南菜品很了解， 嗯， 但是呢，他的作品呢又入围了新鲁菜的名录，嗯，也就是说鲁菜没问题， 基本功扎实， 但是他开的饭馆呢，嗯，又是京味菜馆。 不是，他是 不是吗？ 京味菜、云南菜 一样一半 哦，都有在自己的饭馆， 对对对， 哦， 因为咱京味菜的底子其实也是老 菜的，是的，是的，是的。 过桥米线跟麻豆腐在一个桌上能吃到的，仅此一家吧。 哎，他还有卤煮呢， 就在八条一号， 对，八条一号卤煮啊， 卤煮就是鲜花饼。 哈哈哈哈， 一种别样的感觉， 是吧？鲜花饼里塞大肠，是吧？ 好好好，那这样，我先给先给周彤留一个作业啊， 嗯， 然后，留这个作业，周彤可以先准备一下。 嗯， 我们一位听众朋友腾，他说，哎，顺义这边什么好吃的没有？反正就我知道的话，顺义那边还真的有还不错的餐馆，包括在罗马湖那边算顺义吗？ 算 是吧，我以为算朝阳区 后沙峪那边。 哎，是的是的，哎，真 的 是有好吃的，嗯，可以让周彤一会儿简单介绍一下。包括我们曹富伦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了，他说，哎，这个雁西湖这边有吃红鳟鱼的还不错的地儿吗？ 哟喂，哎，那边太多了。 是是是，你也可以琢磨琢磨啊。 嗯， 来，我们现在先开始问一下我们八条一号的创始人。 哦， 比如说我们现在挑一道菜，您能可以教教我们的听众吗？ 嗯， 可以，只要我能懂的毫无保留。 哎，没问题， 啊， 没问题，千万别害怕。来， 月饼炒肉丝儿是吧？这白那个这位朋友说，我提个问题啊，我不太会做饭，但是家里有冻的银鱼，你请问咱张大师有没有什么好的做法？ 其实冻的银鱼一般最简单的 就炸吧， 炸或者是炒鸡蛋。 哎， 就说家里头假如化开的话，尽量我觉得我在家做也是先给它稍微腌一下， 嗯， 完了再焯水。 嗯， 因为你冻完了的银鱼啊它容易腥。 嗯， 先给它稍微用黄酒跟盐胡椒子腌一下， 嗯， 稍微盐放重一点。 嗯， 腌一下完了呢再焯一下水，焯完水捞起来再放到鸡蛋里头，再跟鸡蛋一起炒，而且尽量用荤油炒， 哦， 这样的话它会银鱼的腥味会降低一点， 就是那种小银鱼， 小银鱼， 哦， 小银鱼， 哦， 对， 哦， 而且最好是配上小葱，出锅的时候撒点小葱， 哦， 用荤油炒，这样的话银鱼的腥味会降低好多。 哦， 嗯，哎，照您这么一说，我觉得做饭还是一件很简 单 的事儿。 我们认为就比较简单。 银鱼，我那回吃过，可能那已经不叫银鱼了。就是那年茶干湖特别火的时候，他们茶干湖打上来那大个的银鱼，这一条银鱼比我这一个手指头都得长两倍那么大的那，它叫银鱼，好像已经不算银鱼了吧？ 那是泥鳅。 对对，类似，它就叫大银 鱼，好的稍微大一点， 它就是大银鱼。 一般的就小银鱼， 小时候咱都是那个做汤的那种，搁一点，那我吃 嫩 的，那个就是热的，炸出来你蘸点椒盐， 嗯， 哎呀，它特小，肉还特别嫩。 你们真厉害，吃过银鱼，我只吃过银鳕鱼， 银鳕鱼还是超市买那个30多块钱一斤，那个叫鱿鱼。 对对对对，银鳕鱼不能买那么便宜。 来。我们一位听众朋友王硕， 嗯 啊，他说今天是我老公的生日 哦， 这两天的准备组织密友， 嗯 啊，各种男闺蜜女闺蜜的一块给老公庆祝生日，要吃顿饭，8到10个人、嗯，就是想吃云南的石锅鱼，哎，我都没听说过这道菜， 有 石锅鱼，他说在什么地方能够吃到？ 以前我吃过好几个，就是说石锅鱼基本上他说的就是那种蒸汽，用石锅完了用蒸汽蒸出来的， 嗯， 先吃鱼，吃完鱼最后用那个鱼汤， 对， 涮菜， 涮火锅， 那个还是不错的，可以尝。 哎，咱们八条一号有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啊、 哦，那是专门的一个科。 我记得好像是那个红零八七幺有， 好几个，对， 就是有这个菜， 有这个菜，对， 哦， 他那个云南菜做的也相当不错的， 他叫玉溪的汽锅鱼， 好、哦， 嗯， 蒸汽的鱼， 但是这个店稍微有点远，在双桥。但是比顺义近多了啊， 双桥还远， 还行，那就是在东五环外嘛， 对对对对， 传媒大学往东一站嘛， 对， 双桥嘛， 对对对对对，好好好， 可以搜一下，你搜零八七幺，就那个云南的那个区号， 哦， 就能搜出来了。 好， 北京有好几个大众点评，那天我还看了，我在家吃过，后来我在北京也吃过好几个，以前我们楼下还开一个，后来没开了。 嗯， 哎，那既然说到石锅鱼，您再教一道云南著名的汽锅鸡。 可以，没问题。 哎，复杂吗？ 刚才玩的汽锅鸡其实一点都不复杂。 哎，主要得有家伙事儿。 对、 嗯，主要是一个呢建水陶锅， 嗯，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认为比较复杂，就是第一没有了锅，第二就是它底下陶锅的底下要配一口锅。 嗯， 钢针锅也行，但要大肚子大、 嗯、 水多， 就是要锅套锅是吗？ 对，锅套锅，那个陶锅要放在那个底锅的上面，它密封圈的时候最好就和一点点面， 嗯， 或者是棒子面都行， 嗯， 给它那个 糊住了， 糊住， 嗯， 完了，为什么底锅要大一点呢？底锅要大的话，你最好是一次加水成型， 嗯， 你想你要保证四个小时不用加水， 对， 这蒸出来的汽锅鸡一口气蒸出来的，它就有特别鲜亮，那汤是清澈的，而且最关键在咱们这不好做汽锅鸡是，汽锅鸡的鸡尽量要选用鲜的， 嗯， 不能 别进冰箱的， 嗯， 你一进冰箱的话，嗯，尤其是冻完了再化，它骨粉会出来， 明白？ 包括你蒸，我们做汽锅鸡都是提前定的，就说汽锅鸡不能隔夜，一隔夜以后。那鸡骨头里面的骨粉会出来，汤再一加的汤会起沫子，浑， 嗯， 它不是坏了，但它汤会不那么清亮， 嗯， 所以咱们要在家做汽锅鸡，其实要能满到鲜的鸡是最好的， 嗯， 特别简单，就把鸡块炖完了，剁好了。假如说咱要不是老柴鸡的话，要加一点点矿泉水， 嗯， 你不能纯蒸汽，那回头把那个鸡给蒸飞了。加一点矿泉水，加一点，最好配一点火腿，还有姜片，不用加葱。 嗯， 再配一点，平时咱们要吃的话，姜片、黄酒，或者大枣、枸杞，一样几个。这样的话，它汤里面会有一点点甜味，会更提鲜。还有一个可以配什么蘑菇？ 有、 哦，这样尽量是配那种野生蘑菇是最好，别多。 松茸， 千万哎，松茸是最好。 嗯 啊、要没有的话，可以。我现在的做法就是可以加口蘑，感觉也是很好。但是什么时候加？把这汽锅鸡蒸好了以后，好比你蒸到四个小时熟，你蒸到三个小时的时候，把盖打开，把那鲜口蘑放进去，汤味一样鲜。 嗯， 还配点火腿。 嗯 嗯。那您说着我都觉得这个汤应该很好喝。 其实这汤只要你学会了，有机会看看视频，特别简单， 嗯， 而且省事儿、 嗯。 就你想，你买鸡的时候，菜市场买鸡的时候，直接让他们给剁好了嘛， 对， 回来洗干净了，直接放在锅里头，完了加上配料又不用多， 嗯， 香菇、姜、黄酒、盐还不用放，盐要出锅放， 嗯， 出锅的时候放，完了搁那个火上面密封好了，一蒸，蒸个三到四个小时。就一打开， 嗯， 一加盐，加一点那个胡椒粉，或者加点呢咱们撒的那鲜蘑菇，稍微一蒸，立马就好吃了。咱们所谓的三七汽锅鸡也是一样的， 嗯， 千万不能先放三七，先放三七的话，这汤就没法喝了， 嗯， 苦的， 嗯， 那三七粉，吃的那个三七粉就像咱们喝那个，冲咖啡一样， 嗯， 冲咖啡一样， 对， 我见过 三七汽锅鸡那个。桑漆不是放里面的，就类似咱们喝那个速溶咖啡， 嗯， 把那个桑漆粉倒到碗里头，完了用鸡汤一冲，先喝桑漆粉， 嗯， 这冲了一碗，完了这么喝下去，再吃鸡肉，这样的话鸡肉是不是苦的，还是汤还是比较鲜亮的， 嗯， 千万不能把那桑漆要放到那锅里头，那鸡肉不是苦，整个汤就没法喝了， 啊， 大补。 哎，真的，哎，周彤， 嗯， 就是因为我没去过咱们八条一号， 嗯， 哎，我现在还特别特别感兴趣，八条一号有什么好吃的？ 八条一号，我去的时候啊，那个就是它特别怪是什么呀？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纯正的鲁菜餐 啊，吓我一跳，我以为你那个不要把它当成一个饭馆， 它还真是，它就是那个，因为它在一个胡同里边嘛， 嗯， 所以去的人呢，基本都是这个知道的人去，原来排大队，那个现在不用排了，因为它这个东扩西扩的，这店也变 大 了,、 哦、 大 了， 对。 嗯， 以前叫六张桌子， 对，以前叫六张桌子，慢慢的扩，就 跟那跟玉德福似的， 哎，对，你进去以后，一样，原来是一样大的。你进去以后，然后这七拐八拐还能上楼，然后还那个，反正我感觉好像有三层的， 对， 是吧？有三层的，里边有大桌什么的。 嗯， 那个我去那儿吃啊，就是那个云南的小瓜， 嗯， 是吧？ 鱼，肘子卷饼。 肘子卷饼，肘子卷饼后来还出豪华版了， 对，啊，黑猪肉的，对， 对，黑猪肉的， 好， 哦，而且肘子卷饼那肘子做的真好啊，都粘嘴唇啊那皮， 哦， 然后尤其它是那个用那个鸡油烙出来那个薄饼，分着层，然后你捏就跟口袋这张开了，它一下切四份嘛，一捏张开了，然后把那个肉塞在里边，然后抹点酱，然后往里边塞点那个葱丝，一嚼啪，那个饼外边是脆的呀， 必须要脆的， 脆的。然后里边是那个香嫩， 嗯， 韧，那个真好吃。 以前我做的肘子卷饼，最早应该是2000年的时候用的是最早用的是春饼压饼， 哦， 后来呢，通过老北京的给我提意见改进， 嗯， 完了最后现烙， 嗯， 那肯定不一样。 那个，肯定像现在，嗯，包括南方人来，我们老家的南方人来了，他都说这的饼好吃。 还有炒烤小土豆， 哦， 也特别好吃。然后他那个干松的那种云南小土豆， 嗯， 然后那个炒完了以后，然后是撒辣椒面，然后上面还有那个花生碎， 哦， 哎呦，特别好吃，就明知道那淀粉下去以后发胖， 嗯， 也没完没了的吃啊， 嗯， 还有大鲽鱼头泡饼， 哦， 哎呀， 葱烧鱼，这就绝对是原创吧？ 对， 嗯， 青哥也吃喝玩了这么多年了，是吧？咱相对的车，咱相对的车还是比较原创的比较多。 对对对， 哎，不错不错。 哎，你要说传统啊，宫保鸡丁做的也相当好。 哦啊，是吗？ 是 我那有一张真正 桃仁宫 保的一张拓片。 哦， 估计北京就这么一。 然后照着这个拓片又自己研磨了一下。 因为我觉得呀，我这私家小炒应该感激他呀，对吧？ 嗯， 没有丁公宝哪有私家小炒啊， 嗯，好好啊，咱们先进一条广告哈，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装修婚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家居家电全配齐。 装修老房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高端设计有品位。 装修体验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超多样板件随意选。 装修货比三家找一号新家，拨打4008764888，全包全配精装，超省心。 装修房子先找一号新家体验，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情天天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咱们接着跟大家聊啊， 对对对， 今儿是主要推荐各种出去吃喝玩的小馆儿。 对， 因为最近天气啊，难得北京一年当中最适合在外面坐一坐聊聊天喝一点吃一点的日子并不是那么特别多，现在正是这个时候。 因为说心里话， 啊， 今天啊，周彤要介绍的这些小馆子 哦， 生意都特别好， 都得提前订， 而且没有一家我吃过的 啊。真的呀？真的吗？ 哎，包括你看啊，八条一号没吃过 啊， 包括之后他要介绍那几家 宇德福也没吃过， 路过过 啊， 就看见排队了，所以进不去 啊， 所以都没吃过。 哦， 一会儿都得让周彤简单介绍一下。 好嘞，好嘞。 当然，因为我们这节还有一分半钟的时间，咱们先帮助一下吧。刚刚那位朋友说了，顺义有什么好吃的？ 顺义那个马坡，原来我们经常去马坡的那个意大利农庄， 嗯， 是吧？意大利农场好像叫， 嗯， 他那儿能带孩子玩的地方比较多，能玩沙子呀，能玩那什么，还有一个钓鱼的小池子。然后他那个整个的那个建筑都是意大利风格的，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那一小段的广告过后，感谢您继续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二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像我们的听众苏格兰高地就说了，今天嘉宾谁呀、会做汽锅鸡，而且好像有一点点南方口音。这样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好朋友秦周彤，知名媒体人，前搜狐美食频道的主编。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当然了，周彤今天的任务也比较重啊。因为接下来他要介绍一些 你都没吃过的餐厅 啊 然后接下来一步是逐渐的带你都去吃一遍 啊。不我都没吃过，但是不见得就不好 啊、 一定是特别好。没说嘛，其中我都说像八条一号啊、玉德福啊路过过。 对， 因为人太多了，所以进不去。 名声在外， 是的，是的， 应该说是介绍一些给您带来惊喜的餐厅。 一定是有惊喜，一定是有惊喜。一会儿周彤主要做这个。另外呢，也按照我们听众朋友说的，会做汽锅鸡，那看来汽锅鸡还挺难。我们再次介绍一下，张金亚，八条一号的创始人，中国烹饪大师，中国烹饪协会的会员，他的葱烧大黄鱼已经入选了2017年的中国新鲁菜的名录。 听着没有？大家好。 你说这道菜，我怎么咽了口口水？ 你又饿了是吗？ 是，所以我说我胃疼可能是跟饿了有关系。 你这个岁数人一听到大黄鱼，你就觉得是高级的菜是吗？ 葱烧 啊， 这个很 重要。一般后面都接海参是吧？ 就是以前就是很多老师来上节目的时候，就比如人说什么葱烧海参啊什么的，我说这些啊海参什么的我都一般，就是炒好了以后，哇，就这个葱， 对， 再加上汁拌米饭，好好吃的 啊！对对对，真的是， 就跟人家说那个做的那个油焖大虾，我说那大虾谁爱吃谁吃，就焖出来里头那个 虾油， 焖的那油，哇，拌米饭好，真好吃。 有一年那个大董那儿，他原来不都是葱烧海参嘛，后来发明了那个叫伙食海参，就把那个 一大盘儿 一大盘儿，就是切成片儿。然后那一大盘连葱带那什么和在一块儿，因为拌饭都呼嘴的香啊。然后这一大盘子端上来啊，豁大豁大盘子，然后大董拿勺给每个人快了两勺海参，到我这儿多吃点葱，这就这个香。 不不，说明他还是爱你， 对你有特别的关爱。 那个葱那个甜呢、 确实好吃， 他是吸足了那个汁儿了。 对 ，Vivi 他说，刚才周彤说的顺义意大利餐厅是叫什么名字？ 叫什么名？ 意大利农场， 就大概是这个名儿。 对对对对，在马坡那边。 好。另外，我们躲进云端也说了，有适合带一岁宝宝去的好吃好玩的地儿吗？北京周边的可以玩两天呢，没关系。这个呢，可以让我们的编辑，因为他 熟， 在这方面还是比 较带孩子玩，尤其熟， 可以让他给您发一个私信，好吧？来吧，周彤。现在就开始介绍吧。 好嘞。那刚才说了半天八条一号哈。我们就不再说了啊。 对。 因为八条一号在哪儿啊？ 八条一号在那个，它为什么叫八条一号？西四北八条。 别跑，东四北八条还有一个。 对。东四也有一八条。对。西四北八条那个胡同口一进去。那个一号八条一号。一号。然后主要是他们家卤煮做得好。 好的，强调两遍吧。 什么都有，你说知道？ 别的还有， 就是听您怎么说完了以后，我就记着。下次如果我去您那儿吃，第一个，您这个入选名录的大黄鱼， 大黄鱼得吃， 可以尝尝。当然，我主要吃那个葱啊。然后另外呢， 您就最好是中午去吃， 哦， 没什么负担。 然后 那主食比较多， 对。 然后另外，您现烙那饼加肘子， 对， 可以 卷饼， 烙饼还可以蘸点鱼汁， 更好了，更好了。然后再其次，周彤说的那个卤煮啊，可以尝尝。 对，您再来一个小锅米线 啊， 得， 血糖者高啊，我跟您说吧， 亲，撑着， 全是主食， 客人以后就不要来了，客单价太低，全是主食， 一块钱吃饱， 真是 八条一号，来， 好， 继续。 你看那个玉德福，你是没去过， 我没去过。 我这四天去了三回。 是我看你朋友圈了， 我跟他聊，上个礼拜我还去。 哦， 我们是什么呀？那个早了杨大爷， 嗯， 晚了玉德福， 嗯， 啊，就是因为那什么的，你早去那玉德福他排队啊， 对 你进不去，等着那个过了饭点了。嗯，能进去了。杨大爷呢是前面你能订好了，你能订，打电话就给订好了包间啊什么的。 嗯， 那个冻肉杨大爷，鲜肉玉德福。 嗯， 因为玉德福就是最牛的，就是他那个手切鲜羊肉，切的跟纸一样薄，连肥带瘦都有。然后你打开了以后，连肥带瘦都是一张纸那么薄。然后一涮完了以后，完全靠这刀工变得那个口感软嫩。 嗯 嗯，然后。这怎么说来着？那个早了杨大爷，晚了 人多杨大爷，人少玉德福。 对，人多杨大爷，人少玉德福。 是因为他桌少是吧？ 地儿桌少， 桌 小， 地儿 小， 一共就还没 七张桌子，我算了，七张 没直播间大。 啊，对，没有没有， 六张桌子， 那小的一小加座， 那是半张，那是 半张。 他的桌子最多坐四个人，你想坐六个人，你说我桌两横那个长条那两边坐。只有一面能坐下，而且他还不见得让你坐，你就过道就给人堵了。 不是，他可以这样，就是他那个不是长桌坐四个人的吗？ 啊， 然后你如果要来七个人的怎么办呢？ 拼， 就把这桌给横过来。 啊， 横过来你不是一圈都能坐人吗？稍微挤吧挤吧，把那大椅子给撤了，坐圆凳。 啊， 对对对，这也是个方向。 对， 嗯嗯。那他们家是属于吃老北京涮肉， 老北京铜锅涮肉里边最好的， 嗯， 而且 手切鲜羊肉， 毛肚也好， 毛肚也好，而且他们家毛肚跟别人家不一样，什么七上八下没那个， 嗯， 那毛肚切上来之后，然后你看那肚板儿放在那锅里边你涮，然后它会反着卷那个肚， 嗯， 反着卷，卷过来差不多对成一圈了，就跟那个大睫毛似的啊， 嗯， 对 C 字。 对 ，C 字一 对，不能连口， 别连口，这刚刚好， 一连口就老了， 特别好吃。 嗯， 好， 而且它那调料和的也， 哎， 调 料也棒，调 料是非常棒。 它是用大葱的葱白切碎了，然后再加上香菜往里一撒，快一勺辣椒油，哟，真香啊！ 我觉得人少啊，你人少去那边还是挺好的。 人少去的， 真的， 人少去合适。 我上个礼拜也刚去完， 嗯，三天。我们这个四天三顿，中间断了一天啊， 嗯， 基本上都是来朋友什么的，然后第一顿吃别的，然后第二顿说咱们换个地方接着喝点吧， 嗯， 吃玉德福吧， 嗯， 这人说怎么着，您这个吃完了还能那个什么，那还能吃肉， 嗯， 我说来试试，到那儿以后果不其然，这帮人一点不丢人，重新来一桌， 对，小料非常好， 嗯， 对，然后那个，有一个那个吃海南鸡的那个， 嗯， 你知道吗？ 鸡坤 是哪表哥那个吗？ 对对对，鸡坤 啊， 鸡坤 海南鸡饭，他就做海南鸡饭 哦，就是这是他主打， 对主打， 嗯， 然后还礼拜 海南鸡、豉油鸡都非常好， 对豉油鸡也不错。礼拜一休息好像是，还是礼拜天休息 啊？这么任性的， 哪天休息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比原来改进了，原来是只有晚上有豉油鸡， 嗯， 中午没有，现在是中午晚上都有了，但是地儿也不是特别大， 地儿特小， 嗯， 一共也就是那么 六七张 桌 子， 嗯，对。 也就是直播间这么大， 哎，对， 嗯， 也是这么大， 嗯， 可能比这还小点儿，还有楼道。 对对对， 他在哪儿啊？在那个新城国际新开了一家， 嗯， 在新城国际的哪一座楼？不是一座二座，不忘了，反正就是靠近北门那边， 嗯， 新开一家，他等于现在有两家店了。 哦， 啊，我觉得上二店去吃的话应该合适，可能稍微大一点。 嗯， 我虽然没去过，但是朋友身边朋友都去过了。 嗯。是我身边这不是也去了吗？ 对， 我没去过新店， 去 老 店， 老店我 去过，但是确实好吃是吗？ 我觉得按我排的话，在北京做海南鸡前三肯定有它。 哦，那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尤其原来人越少的时候，品质是越高的，而且豉油鸡也非常好。原来是晚上去，经常还要打包半只豉油鸡。回家吃东西不多，他， 嗯， 那个菜样其实挺少的， 嗯， 但是每一样都挺精彩的， 哎，呀 我觉得， 哎，那先打一个段，先打一个段， 嗯， 你们一说这我胃又疼了，先打一个段 啊， 本节目的奖品换新奖品了， 哦， 本节目的奖品是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球票两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您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 就现在。 嗯， 那专门呢是他们跟我们的节目合作，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发放福利。 哦， 所以呢您接下来就可以啊发上您的名字再加上您的联系电话， 嗯， 我们会送出票，看哪些位朋友可以幸运的得到球场的现场观看比赛的票啊， 下场现场去看一看，跟 感觉不一样， 电视上看完全 是是是特别好。 而且他们那个网球比赛在要结束的时候，好多人去那儿买拍子之类的， 哦， 因为他们有展示，到要撤摊就跟那次撤展了， 嗯， 而且好多东西带不走，便宜卖了， 哎， 很合适啊。就是大家如果喜欢打网球可以到那儿买点这种 好点拍子， 嗯，好， 真的是挺好的。嗯， 来周彤。 嗯， 对，海南鸡说完了， 海南鸡说完了。哎，对，我忽然间想起一个事儿来。 嗯， 那个前两天有一朋友啊，给我推荐了一个，就是还就是在玉德福我们吃涮肉的时候，就说这种小馆啊，说那个什么哪个有特色，人当时说了一个，给我问懵了，说你吃过那个叫米喜，米喜家饭屋 是日餐吗？ 听着是日餐呀， 对呀， 啊。然后说我没吃过，说那个我说这有什么特点？他说这家啊。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晚上的那个10点半之前是日料。 哦，我知道是哪儿， 知道那个就甜水园那儿。 我跟你说过，我那天晚上去吃那个深夜食堂。 对， 金台路边上那儿。 对，10点半以后就是深夜食堂，日料就下班了，然后他就是深夜食堂。 但是他关了吧？他这两天还开着吗？ 就开到18号，就昨天，哎，是昨天吧？昨天18号， 前天， 对，昨天 前天17，对，昨天18号， 前天19号嘛。 说本来我昨天说想去来着，结果昨天晚上有事儿，那个说你也别去了，说你肯定最后一天订满了都。 嗯， 说深夜食堂特别受欢迎，一直能开到早上4点是吗？ 好像是2点，我记得 2点哈， 2点10点半开到2点。嗯， 瞧你们这 你也没吃过是吗？ 他深夜食堂 吃过， 周彤也没去吃过， 我也没去吃过， 啊， 但是听他们说真的是不错。那个10点半以后做的是那个。就是 黄鱼面， 哎，就什么菜都有，就是那个江浙菜， 基本是上海菜。 对对对对， 因为老板是上海人，然后他每天都会在他那个朋友圈发当天的菜单， 嗯， 就是他当天比如说买了黄鱼，然后他就做黄鱼面，然后固定的几样嘛，就是他那个酱鸭，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猪肚，然后是糟的猪肚，毛豆， 糟的卤的 啊， 嗯， 毛豆，然后酱鸭， 酱猪蹄儿， 酱猪， 嗯， 但猪蹄儿有没有我忘了， 有， 反正每天不太一样，但是基本就是黄鱼面、鳝丝面， 嗯， 基本就是这些东西做的。嗯，我觉得是挺地道的上海的味道，就因为老板自己他研究这个，但是相对有就是人多的时候啊，上菜有点慢，因为就是他们一家 那是就那点人干， 一共仨人，一个大姐，我觉得可能都是我没问人家的那个人员关系啊， 嗯， 但是看着都像是亲戚的那个样子， 嗯， 一共老板是一个男的，然后带着两个，嗯， 就爱打麻将的那个是吧， 女同志那不是那是老张，哦，老张是做拉面的，哦，这个是仨人，然后一个得负责又得擦桌子又得洗，嗯，那边有一个负责煮面什么的， 啊， 反正人多的时候我那天去10点半到那儿到11点多才吃上那面，反正相对慢一点，但是今年过劲儿了，他就开3月，每年就开3月， 然后就任性的玩耍去了， 平时干嘛咱还真不知道， 嗯， 就人家肯定有别的主业，我觉得可能他就是，我先跟他简单聊一下，就是喜欢做吃的， 嗯， 也很喜欢， 这个不重要。 嗯， 下次那仨月什么时候开始？ 肯定还 是 明年六月到九月。 然后，但是我怀疑啊，人家是人民教师，你说9月1号开学，人家给关了， 哎，有道理，有道理， 真的呀。六月那会儿还没放假， 那再说一个，再说一个， 好， 再说一个。 我想想啊，那个。我还是以这个玉德福为中心啊。 可以。 上次我们吃那个就是廊坊二条， 嗯， 前门廊坊二条里边有一个陈记卤煮小肠，那家是 也是小店吗？ 小店，那个老字号，那家店呢老排队，我们就是在他旁边那家原来是卖二锅头的，有就是自己酿的二锅头原浆， 嗯 还真好喝，就是你鉴别这酒它好不好，就是喝完了第二天头不头疼。 哦， 还有一个就是你喝能喝多不能喝多了，如果你要是喝不多就感觉有点多了啊，喝点水自己就下去了，这好酒。 哦， 他那个酒还真是不错。 嗯， 就是这属于这种，我们在那儿呢4个人吃了小1000块钱，你就 可见我们有多能吃了，把所有肉全点了一遍，什么鹿肉什么的全炙子烤肉，那叫程聚义炙子烤肉，老北京 桌子， 就几张桌子，特别小，在一葡萄架子底下那小屋， 还配豆汁， 全是玉德福这标准啊， 对， 特别小，然后进去以后叽叽喳喳，然后他那桌子全是大缸，一个一个大水缸，然后上面铺一盖儿，然后那在那桌子上面里边给你端出来那个。 哎，炙子， 哎，炙子，烤，噼里啪啦溅的满处球油点子，哎呦，香，还特有那个，特有那个胡同里边吃饭那感觉，然后在那喝点二锅头啊什么的，特别爽。我们喝到了八点多钟，因为我们这个饭量也比较大，吃的也太快了。吃完了说第二场哪儿玉德福得要那儿去了两顿全是肉。 好，咱们进一条广告哈，这儿有一位朋友说东直门附近想让那个秦寿彤老师给推荐一个十个姐妹晚上聚餐的地儿，要有包间的，人均100块钱左右。咱广告过后让周彤老师给大家说说啊。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西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西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来，咱们抓紧时间哈，让那个周彤给说说那十位姐妹晚上要聚会，人均100，有包间，东直门附近。 人均100还要有包间，你们也太那个 太奢侈了是吧？ 哎，那个东直门，我想想，那个东直门外，有一个那个， 兔头， 不是兔头，那叫什么来着？东直门老街兔。 对对， 东直门老街兔那个菜做的特别好，它是那个川菜 啊，里面有一个那个豆面，我觉得印象特别深。 对，然后它那个你进那老街兔里边还有一个那个他开了一个火锅店， 整不尽量能吃得下， 是吧？ 别的估计选， 我觉得火锅1000块钱差不多， 对， 十个人。 上次咱们吃那兔头是哪家啊？ 上次 就是在 兔头，那是兔肉 哦，吃兔肉就是国展后边的那个 哦，那个叫哎呀， 就是国展的应该是西门吧？ 对，那个、 就在西门正对面， 那个、便宜也好吃， 对吧？ 一会儿我们查查微信给您回过去， 是的， 卡在这儿。 不是那个东直门那个那京味菜叫什么来着？老董新书发布那个 啊，菊气 菊气 菊不是什么 懂事儿 懂事儿、啊、懂事儿100块钱也能拿得下来 啊、 哦 也可以也可以 是吧？有包间、 好，本节目奖品是由中国网球公开赛提供的。莲花球场的球票2张，吃喝玩乐尽在中国网球公开赛，让你的黄金周与众不同。9月29号到10月7号，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去现场就现在。您可以发上您的名字，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看哪位朋友能够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球票。 好、好，咱们那个张大师半天没说话，让张大师回答一问题哈、这儿有位朋友说，你刚才老说那个大那个什么葱烧什么，我在家怎么熬葱油啊？您给教教。 其实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复杂。葱油的话，我建议您在家就是选那个要开春的时候就选那种羊角葱是最好，我觉得羊角葱要甜一点啊。要没有羊角葱的话，就是咱平时用的这葱白。其实你熬好葱油以后，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 葱油拌面。 葱油拌面，或者是平时烧点，你炒个青菜用葱油都很好。你看，要把那个主要用葱白。或者别你，假如说你要节约成本的话，先炸葱尾巴。把炸好的那个葱尾巴捞出去以后，再慢慢来炸这个葱。

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六点多一丢丢，您现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第三节的直播。大家好，我是孙涛。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那我们说了，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的我们那两位好朋友给大家推荐的这些餐馆，其实在过节期间，如果您要有时间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其中有一部分馆子它并不是很大，但真的是非常好吃。因为你想，在我身边的孙涛，他是一个比较挑剔的人，他都说其中周彤介绍那几个还是不错的。 对，但是那些小馆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有的几乎是不接受预定，因为人家就那几张桌子， 人家就七张桌子还预定。 对，就是有的人说你不是排队吗，那我提前打电话订一下，订不了。所以就是得提前有一个人早点去，然后在那儿先占一个地儿。 所以你看周彤就贼吧，比如说早了，那意思就是打电话可以预定，就去杨大爷。 嗯， 晚了，哎，反正过了饭点了，就可以去玉德福。你看，那就是就比较贼嘛， 啊、对 不 对, 对, 对？反正可以尝试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 嗯， 来，我们今天第三节呢，就内容不太一样了。 嗯， 我们第三节呢，请来的是北京市餐饮。哦，不好意思啊，领导，我再重新来一遍。你看，一看领导就紧张。北京市餐饮行业协会的副秘书长张新元。 嗯，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哎，圆圆，咱们整个一年见一次是吧？ 对，基本上。 去年就是也是啊，逢过节的时候， 哦， 然后圆圆来呢，也是介绍咱餐饮协会，办的另外的一个活动， 嗯。 火锅大赛是吗？ 对，火锅节。 哎，火锅节，因为咱们的编辑他不就住在南边吗？ 哦， 所以就专门为了这事儿，人家还专门去参与了，去感受了一下，那火锅节，然后包括在现场您可以品尝，包括买到一些食材， 是的， 包括他们在现场可能会有一些展示，同时就是餐评的这些要评出来，比如说百姓心目当中啊、最好的多少家火锅店， 很有印象，就是说那个还有那个一个人吃那种小火锅，是不是？ 对呀、 啊。啊、哦，你看，好像我去来着。 哎，那今年咱不办火锅的了吧？ 嗯， 今年先保密。 哦，先保密啊。 没想好。 那好，那好。哎、那今年咱们办什么活动了？因为我好像、 这个、周末是 昨天我看朋友圈里有发的，说在什么。新燕莎 猫， 然后好像是咱们餐饮协会的活动，然后参与的反正都是知名的连锁品牌嘛，比如什么梅州东坡呀，什么旺顺阁呀等等。哎、是跟你今天要说的这是一码的 事，就是我们的活动 哦。来开始 这个周末是咱们的这个一年一度合家欢圆的中秋节嘛， 嗯， 然后我们也想是借此节庆呢做了一个中秋国际美食节， 嗯， 这个与去年稍微有不同的呢是我们想把中国的传统中秋节走出国门、 哦、 欢迎很多外国朋友们一起参与互动， 嗯， 哦， 对，我们这个活动是由北京市商务委主办，然后北京市餐饮行业承办的，也得到了这个金源燕莎帽的相关领导和各区领导的支持， 嗯， 啊，活动呢涉及的内容呢肯定有月饼，然后还有咱们合家团圆的这种午宴晚宴， 哦， 然后咱们的餐饮企业，包括我们还准备了一些适合中秋佳节互相馈赠的一些礼品的餐饮的相关的产品， 类似于就算伴手礼 啊，对对对对对， 嗯， 因为我们的伴手礼肯定都离不开吃啊， 嗯， 这个毕竟是餐饮协会嘛， 伴味礼， 对对对，我们现场会准备了这个咱们说的连锁企业旺顺阁呀、 哦， 这个梅州东坡， 嗯， 包括咱们的这个咸亨酒家、西北莜面村， 嗯， 毛家菜，还有这个蝎子里。大概是一层有23个展位， 哦， 二楼呢，就是在我们21号的活动当天，还邀请了这个十来家这个咱们餐饮企业， 嗯， 带来一些传统特色表演和一些传统美食， 嗯， 包括我们把百年老字号茶汤里的老板也请过来， 嗯， 现场呢可以给大家表演一下咱们的茶汤的这个制作， 嗯， 好好，再别着急啊，就你现在都快变成贯口了，嗯、就是咱一步一步来。 好嘞， 哎，就是你刚才说了哈，到这周末的时候就到了中秋节了嘛，就的阖家欢乐的时候， 嗯、 然后咱们餐饮协会也想做一点活动来参与，来添一些喜庆。 对， 这是它的前提背景吗？还是说、嗯、不？我们还希望跟以往我们做的活动有一些不一样啊等等。 说实话，我们是确实是借助了一下中秋节这个寓意和家欢乐，然后呢也确实是这个今年的中秋和稍微比十一早了一些。 是的。 然后呢我们想把咱们这个促销费从现在开始启动。 哦。 然后呢后续我们还有深夜食堂啊等一些美食活动会贯穿十一。 嗯、 让这个大家就是现在开始已经很多人开始请假了。 哦。 开始计划自己的假期了，然后丰富一下大家的假期生活吧。 好好好。 嗯。 就刚才你说的那个咱们中秋的这个活动的时间应该是哪天 的？我们的时间是这样，我们的展售期已经从15号开始了。 已经开始了。 对，一直延续到24号、嗯、也就是中秋假期最后一天。然后我们的这个启动仪式定在了这个9月21号，也就是周五下午2:30到4:30。然后这个我们现场会有这个教大家做月饼、 哦、 然后还有一些猜灯谜的一些互动环节。 嗯， 哎。因为那个燕莎帽好大的， 对， 你们是专门辟了一个地儿，还是说不？我比如说这里都有一个餐馆， 我们占地面积还是挺大啊。我们 在 一楼会有23个展位，贯穿整个一层。 嗯， 然后我们的活动这个启动仪式定在了二楼天井处，因为那片有一个大一点的广场的位置，室内的广场，然后周边是展位，然后中间是我们的舞台。 嗯， 做这个整个的启动互动仪式。 嗯， 哦，哎，刚才秘书长说要吸引一点外国人， 嗯， 我就很好奇， 对呀、 啊，咱们怎么吸引外国人？ 就比如说，我先是理解啊， 啊、 嗯，好，我们这次也要吸引很多的外国朋友、嗯，我以为是很多西餐的企业也参与呢。 有西餐企业参与，但我们主要也是邀请一些使馆的这些外国友人， 哦、 包括学校的友人。嗯，这个就是这样，刚刚结束中非论坛嘛、 嗯， 可能有一些黑人朋友也会加入到我们的行列的、 哦，当然都欢迎，都欢迎， 对对对，热烈欢迎他们一块儿，动手做一做咱们中国的传统月饼。其实中国美食没有那么难， 哦、 就是希望他们把中国美食也带回自己的家。 嗯， 跟他们说，其实就是包包子， 差不多。 那花儿都是有模子的、 哦、 啊，可以按着模子， 还不用发面哦。 是是是是，哦，那这个想法还挺好的。 对，然后我们当时想的是，猜灯谜这个环节吧，就是 让外国朋友作为主力。 这个确实让外国人做主力稍微有难度，嗯、 有奖品吗？ 当然有了。然后我们主要是希望他把这些传统的东西带回自己的国家，而且也更加了解现在什么汉语桥不都比较火吗？ 对。 然后他们的中文，其实我真的接触这些外国人发现他们中文说的比我们还好，所以我们就想让他们参与一下咱们中国的这种猜灯谜的文化。 嗯。 然后没看他厉害还是我们中国人厉害。 放心吧，还是咱们厉害。 我觉得好多他应该还是读不懂， 是 吧？ 是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俚语啊，或者什么，可能就 我们题很简单，很简单， 哦、很简单、 啊。 对对对，因为咱们毕竟邀请了外国友人， 啊、 咱不能弄的都是知乎者也 啊， 难为人家嘛。 都是送分题。 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就是一个参与， 就是一个参与互动。 嗯， 好， 嗯，非常好。 这是中秋期间的活动，当然十一那个、 嗯、 咱们下周的时候可以再聊哈。 下周会带来。 下周你还来吧？ 来。 好，行，下周十一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说。 嗯。 来，接下来还要问点别的，比如说你说参展的这个期间的活动是在燕莎帽的一层是吗？ 对，一层。 然后你们的启动仪式是在周五的 二 层。 对。 因为那二层我还比较熟悉，我们做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的 拉票， 哎，评选， 正好周五嘛，是咱们放假前最后一天，然后也是大家采购啊，需要这个准备过中秋节的这个最后一天嘛。 嗯， 然后我们在那一天呢，更加丰富了我们的这个销售， 嗯， 也是更加丰富的产品，然后把大家这个各种企业的也请过来， 嗯， 然后包括咱有现场吃的，咱有拿回家送的， 嗯， 咱有这个自己体验的半成品的，什么都有，应有尽有。 好， 嗯， 哎，那。有没有说好了？我们这个活动有它定点的时间啊，不是说您随便时间来的。 啊，没有，整个营业期间我们的展位都在。 哦，都在。 只是二楼的展位只持续一天。 我明白。 嗯， 明白。 咱们一楼的展位已经开卖了很多天了，这个生意还是很好的。 哦，哎，咱一楼那展位还是像就是往年那个 就会卖各种，还有好多什么进口食品什么的、 啊、对 那些是吗？ 也会有，因为国际美食嘛，咱不能光卖月饼。然后我们这边呢，一方面是准备了一些月饼啊，准备了一些茶品啊，这些相关的食品，然后还有一些包装预包装食品。 嗯， 另外呢，我们也请来了这个国际友人们带来的，比如韩国的小零食，包括俄罗斯的一些美食，大家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也互相品尝吧。 哦、不错不错。 对， 哎，一共参加咱们那个参展规模有多少家？ 一楼有23家，然后咱们二楼是16家。 这么多家呢？ 当然了，我们的餐饮这个市场是非常庞大的， 每家一个小摊位。 对， 明白。 哦，你没去过他们那现场是吧？ 我没有，因为人太多了。 哦，我好像前几年都去过，每家一个小摊位，而且好多那个餐厅会卖好多那种包装好的他们的面呀什么的。 哦，就是他说的那个 预包装 伴手礼啊，或者半成品啊。 对，那个好多 还不错， 我在餐厅里还没见过，就你没注意过，但是他能给你做，你能带回家， 哦， 还挺有意思的。还有好多那个 方便大家可以中秋为自己的家人做一顿美食嘛。 对对对对， 还卖好多那个进口食品，因为我也老买的什么巧克力什么的，好多那个比外面那个店还便宜点。 那当然了， 哦，真的是便宜 不少。咱们必须回馈消费者。 他秘书长一听这就开心， 一听我就真去过。 对对对对，热烈欢迎，热烈欢迎。 那餐饮他们在那儿，比如销售的一些东西，这个我能明白或者想得到。除了这些之外，有酒吗？ 当然有了，咱们有绍兴的这个黄酒，然后也有白酒，红酒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我们做不到的。 哦， 但是我看这里头还有很多，就这个美食非遗传承人现场表演的是吗？ 对，我们还专门请到了这个瓜雕艺人白大师。 哦， 他亲自现场会为我们做一个瓜雕，就是用冬瓜，也有西瓜的冬瓜，就一般造型感比较强是用冬瓜，把瓤掏掉以后，用皮做成精美的艺术品。 嗯。 这个我们会有现场表演， 哦， 欢迎大家去观看。 这个是哪天呀？还是每天？ 21号， 星期五。 对对对。 几点开始雕？ 大概1点多就开始雕了。 哦。 因为那一个作品大概需要两三个小时， 嗯， 所以我们可能提前预热，然后那个白大师就开始制作了。基本上活动之前就能看到成品。 明白。 所以 成品我们会展示几天。 好，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咱们那个进一条广告，广告过后接着跟大家说。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小张，来北京5年了吧？恭喜你有了自己的房子。 燕子姐，帮我推荐个装修公司呗。 这简单，找一号新家呀，设计时尚，价格合适，家具家电全免费。你拨打400-876-4888，赶快咨询一下。 全北京超丰富的实景样板间随意选，先体验后装修。 装修房子，眼见为实，请认准一号新家，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详见店内活动。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我们的听众魏东，这也是老听众了，因为他就住西边。他说：“嗯，这么好的活动，现场有兔儿爷吗？”庙会，那是庙会。当然现场因为我看介绍了嘛，就是除了有刮雕， 嗯， 然后包括有 吹糖人， 哎，吹糖人啊， 嗯， 捏面人啊，包括 做糖葫芦的， 就这些现场都是有的，是吧？ 对，这个也是会分时段跟大家做一个小分享互动，这个我们稍后在过节期间也会有一些简单的互动。 嗯， 就是放假了嘛，都会带孩子去逛逛商场啊，去走动走动的时候，给孩子们一个学习了解中国传统美食文化的机会。 哦，嗯，这些时间它有规定吗？您跟大家说是随去随有啊，还是也是跟刮雕 一 样？一 般都是下午3-4点钟的时候，我们会有定期有活动， 还是每天不一样的一个？ 对， 哦， 我们具体安排会在那个张贴在咱们活动现场。 好，明白。大家要想看的话，每天都可以去，每天都不一样，是吧？ 对。 哎，现在一说什么都是线上线下怎么怎么做， 嗯 嗯， 就包括我们在上直播的时候，当然我们是反着说的啊，嗯，我们做直播，我们说成是线上， 嗯，对 啊，然后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反而说线下， 嗯， 啊，因为都是反着说的， 嗯， 但是像咱们，因为毕竟有时间去现场的朋友还是有限的，就比如说住在西边的朋友，住在海淀的朋友，离那儿相对比较近，说哦，那杰作先呢，我就在这边住，我就直接去了，又逛商场，而且再加上那里头的餐厅也有很多，直接在那儿吃饭啊，下来逛逛啊，没问题。 我们餐饮企业全部都是连锁的呀。 啊，是的，是的， 不需要非得到西边来。 啊，是。但是除了线上，我去现场， 我们今年也是跟美团有一个合作，会在线上会发布一系列的优惠信息，您不用非得到西边去体验美食享受，咱们全北京市的这个连锁企业都会统一优惠政策，然后全部有优惠信息发布给大家，在网上大家可以在中秋期间到连锁门店，各家门店都可以享受到。 哦，在网上就能下单吗？可以买吗？ 就跟你正常一样，就是正常的这个有团购啊，有这个外卖啊，都可以。 哦， 但是我们会跟那个企业会沟通一些优惠信息，把他们折扣拿到最低。 哦， 真的？ 对， 当然。 因为那年我去的时候，他们底下有卖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蜂蜜的，我不知道今年还有没有啊，忘了是哪年去的。然后我当时因为我妈妈胃不太好嘛，就老买那个还挺贵的呢。然后每次我都从网上先查一下，我在那儿看确实比我那天在网上买要便宜了，还挺多的。 那你还不跟人说搓堆了，搓堆了，抖入 我当时就把那个摊位直接踹倒，说我都要，我就说这种优惠信息能不能以后咱们比如说到不了现场，但是确实人家便宜， 是 我们在网上下 这个，我去跟商家沟通， 是 啊，您看行不行？我们在网上呢会把他的优惠信息，也把咱们现场的一些小吃啊，还有这种特产呀，我们也综合一下，把它拿到最低优惠券，延续一段时间，可以让大家在网上下单。 哎， 这个我们去协调一下。 对，因为我觉得呀，大家现在都懒，对吧？以我为首的，就买什么东西，恨不得全让人给送家去。 我们本来是想诱惑您走出门看看、溜溜的。 但是既然您有了这样的想法，想能让我们足不出户也能看到这美食节，那我就不去也挺好。反正就是希望大家能走到那儿的现场买，我觉得还是挺好，因为它有好多摊位，你可以尝一点。因为那好多东西你要没吃过的话，你不尝一尝你也拿不准。 嗯， 而且现场买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礼品。 哦， 对吧， 主要是猜灯谜都是送分题，还有奖品。 哦，那个不知道，主要是考外国朋友。我那天 没有，欢迎您上台去跟他们竞争一下。 哦，还要上台 PK 啊？ 对 啊。哇，哦，天哪，刺激了。 那天我看一个他们说给外国朋友也类似灯谜的这种嘛， 嗯， 一个小的那个算是笑话，他说给外国朋友一道题，说小王你的牙真漂亮，他说真的假的，然后你说不是，他这么说，小王你的牙真漂亮，那人说哦假的，他说假的，真的假的，他说真的，问题是小王的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主要是做成灯谜，你说外国朋友是不是就晕了？ 哎，这属于脑筋急转弯吧。 这可不是个送分 题。是吧，多出一点这样的。 因为当初你像学文的时候，人都什么双重肯定是什么，双重否定是什么，啊，反正复杂了。 这个挺容易的吧？你中国人听着很容易，外国听朋友肯定一听， 也未必 晕了，是吧？ 咱们餐饮协会不要干这种事儿啊！ 不会的，不会的，放心，请大家放心参与。我们的题比这个得降低十级难度。 好的。W 勾 Y 说了，各位亲，刚才说的这个活动是在哪个商场？这样，我简单的再跟大家介绍一下，然后正好一会儿让缪长让圆圆再跟大家补充，好吧？这个活动呢是从9月15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24号，也就是说中秋的当天，整个这个活动贯穿。然后呢，地点是在金源新烟沙帽，它呢是在一层和二层都有。 对。 而且参与的商家呢还是挺多的，比如说像一层大概有23家。 对。二层是在21号会有16个展位。 好，反正那儿耳熟能详的一些餐饮企业呀，

完成大家的心愿。 刚才说那个什么，咱刚才留那个兔肉那个， 嗯， 王妈手撕 哦，王妈手撕兔 是吧？ 反正我都记住，在老国展西门的， 嗯， 就马路对面， 对，左家庄嘛，在那个西坝河中里六号。 哎，就你说这个都太笼统，就是 老国展三号门对面。 哎，马路对面。 好，好，我们这一节要说的其实跟大家吃饭也有很大的关系。 是的， 因为最近人家上海那边出了一个新闻， 嗯， 就是有一个餐厅，嗯，要多收一点钱。 嗯， 说为什么多收一点钱呢？ 服务费吗？ 不，因为你如果选择用纸质菜单，那好，多收五毛钱。人说这为什么？我们一直点菜，不是都用的纸质菜单？他最后给你打出一条来。人说您可以选择用手机点单，就是现在咱们类似过去说无纸化办公，人家餐厅现在无纸化办公了， 啊，对对， 你就在手机上点，最后那菜单也都在手机上。好，那我就等于没有那个纸的成本了，那您就少交五毛钱。 哎，这个挺好的呀。 对，哎，好多人就说那你这个收的合不合理，那人餐厅说了，那你筷子不是现在也收钱吗？是吧， 啊， 餐巾纸有好多地儿也一块钱一包。不过我觉得这整体来说啊，可能是以后的一个趋势。 是的， 因为咱们的资源肯定是有限的，无论从环保还是从便利程度来说，可能以后这种无纸化大家在手机上用口碑这种APP 来点单，可能以后会成为主流了哈。 是， 嗯， 旭志说了，哎呦，正发愁中秋假期我带我女朋友去哪儿转转呢， 哦， 你们刚才一说新燕沙漠这事儿，好，特别好， 嗯， 准备带着女朋友连吃带玩带买， 嗯 包括给老丈人丈母娘啊什么买的东西都从那儿买了特别好， 嗯，真是孝顺又有钱的人。 是的是的 是 的， 嗯， 那我们这一节呢主要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的习惯是有关系的。 哎 哎，因为我们之前做直播的时候曾经聊过关于口碑网的事情。 嗯 嗯，口碑网的实际上不光是您可以说，哎，那个我跟大家说说啊，我现在吃的一个饭馆特别好， 嗯， 然后包括他们家环境啊什么，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哎，还可以提前在那儿定位 也 单， 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哦，你还有更深入的理解。 是的是的，他们家还是挺厉害的跟 没了是吧， 跟阿里爸爸是有关系的。 哦， 啊，这是其中的一方面啊，因为人家是有大资金或者是大数据的支持， 嗯， 然后再其次呢，因为他从成立到现在时间并不是很长， 哦， 但是真的是突飞猛进， 嗯， 而且基本上是有八个方向都在他的 APP 当中是有显现的， 哎， 只不过餐饮是其中的一个方向， 嗯， 包括比如说像一些超市啊， 嗯， 包括比如说美容美发呀等等， 嗯， 全涵盖在这八个项目当中。 哎呦， 您通过这个口碑网这个 APP 都可以。你想大家接受它，包括到喜爱它，你比如说17年的，就我看数据啊， 嗯， 17年的9月就是大概是现在这个时间， 嗯， 它覆盖了全国超过250万家商户。 哦， 然后日通过它这个订啊， 啊， 大概是1000万。 哎呀， 就是日订单通过他这个 APP， 你知道到现在 又涨了 2000万， 哎呦， 厉害吧 ？Double 了， 是的，是的，是的， 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聊聊啊。我们今天跟大家主要说，手机点单取代纸质这个菜单，以后会不会成为主流啊？我们觉得是会成为主流。大家对于这个怎么看？比如说我刚才说那个到餐厅人说好，你用纸质的多收五毛钱，那这个事儿您觉得收的合理吗？或者说以后您觉得用手机点单是不是更加方便？都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聊一聊哈。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微信，时刻向大家敞开着。 嗯，当然了，我们接下来呢也要跟我们另外的一位嘉宾取得连线。 哦， 这位朋友是优鼎冒菜是吗？ 对，好， 优鼎冒菜的副总。 嗯。 我不知道他在线上 啊，王炳旭啊，王总，王总您好。 哎，你好。 哎， 我一直在听。 哦，好的，那个您是您的餐厅什么时候开始用的手机开始点单的这个事儿啊？ 啊，我们是从12年的上半年开始试行这个事儿。 哦，一二年就已经开始了。 对对，当时呢是在整个的北京的15家门店在做测试。 嗯 啊。 哦，就是您，哎，您是最早一批吗？在北京，在您知道的范围内，有之前比您还早的用这个手机点单的吗？ 据我所知，之前像吉野家呀等等这样的大型连锁企业已经有在用使用这样的手机点餐。 哦，哎，我刚才我们说不是上海有的餐厅是那个，如果您用纸质的，它有可能要多收您五毛钱。我就想问，咱之前如果没用手机点单之前，咱的那个菜单啊什么的那些成本会很贵吗？ 怎么说呢？我们之前的整个的菜单呢，因为每一个门店的菜单基本上用的，因为我们为了菜单的那个纸质呢，它的耗损率比较高，所以呢我们用的材质呢会非常的好，所以当时的菜单的整个的那个纸质成本呢，还是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蛮高的一个开销。 那个大家在用了这个纸质，现在不用纸质以后，大家反应怎么样？有没有人不习惯？说我就看那个纸的还是好一点，有这样反应的吗？ 当然这个是根据年龄层去划分的。年纪比较上涨的这样的老顾客呢，他会觉得我还是看这种纸质比较方便。对，扫码呢，可能一个字比较小，一个呢他不会操作。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现在呢我们用这种手机点餐呢，对于顾客来说呢，好的地儿呢是更加便捷，更加方便，但是不好的点呢是在于什么？在于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之前有服务员跟顾客直接这样的交互，带有温度色彩的已经没有了。 那等于现在大家用手机点单的时候，我们的服务员不会在边上再推荐，因为过去咱们拿着菜单可能还要问问说，哎，你们家招牌菜是什么呀，是哪个呀，或者说我现在那个不想吃辣的，你们家有没有不辣的菜呀，类似我觉得之前会有很多交流。那现在等于咱那个服务员在大家手机点单的服务员不在边上了。 对，没有错，就是这个呢是一个我们需要去解决的一个痛点，包括呢对于商户就是我们的品牌方来说呢，我们不会再去收取，比如像以前我们会收取一些现金，但是现在呢我们不会收取现金，直接二维码扫码直接点餐。那对于财务风险呢得到了提升，但有一点呢就是您刚说的，我们比如说我们出一些新品，那这样的新品呢我们需要去做推销，那如果说没有了我们的顾客，这样的建议性推销呢就已经有丧失，对吧？那导致的顾客扫完码呢，我们的新品是他只能通过简短的一个介绍，但他没有达到我们想要预期的效果。这是我认为需要就是扫码点餐的需要提升的点。 明白了。 哎，正好我也想问一下王总啊，就是因为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发上来他们对于这个拿手机点单的一些看法，其中有一部分跟您的想法类似啊，就是咱们也可以分享一下啊，正好您在线上。比如说像兔爸他就说了，他说吃饭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如果是快餐，就是拿手机呀、这种无纸的这种方式点餐，他觉得是可以的。而且呢没有菜单怎么跟服务员进行交流呢？他说这个事儿吧见仁见智，说起码现在就比如说可以有这种新的形式，但是同时也可以说啊，您不习惯拿手机，我还有菜单可以让您看看。 等于咱现在还有菜单吗？ 对呀、 纸质的还保留着。 没有错，我们优点呢会被就是菜单也有，我们的二维码也有，就如果有一些顾客呢觉得我扫码不习惯，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提供纸质菜单供顾客选择。对，没有错。 好，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这么点菜倒是比较有效率，但是它没有温度了，就像兔爸说的，它仪式感没有了，包括你问你们招牌菜啊，哎，这个菜辣不辣呀？哎，这里头放不放香菜呀？ 对，但是我现在觉得这些可能在我们的软件上应该渐渐的都能解决， 是的， 因为你有好多那菜单会盖一戳招牌啊，是吧？或者那个这个有可以免辣， 对吧？我觉得这些都是小的技术环节，咱们都可以解决。因为这个一推出，我相信是不是咱现在餐厅人力成本以及这个刚才您说菜单的物料成本，是不是会提升很多？ 嗯， 这是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通过扫码点餐，我们的整个的餐饮的运行效率是大大提升了的。 嗯， 对，包括成本这一块的一个节省。 是 得到了很大的贡献的， 对， 没有错。 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口哨他就说了，他说不是指菜单的成本省了，说菜单，对吧？这个菜多少钱啊？ 哦，这哎，这刚才那个王总，咱的菜单不是说成本其实还是挺高，而且还有破损率，经常有人翻着翻着就他们是给翻烂了呀，还是给就是看那个？ 我经常会换它。 哦， 对。 就会换，因为我还原来听说过有的那个餐厅的菜单啊， 嗯， 拍的特漂亮 啊， 做的也特好。 对，就是因为做的好， 然后 包括它的印刷呀等等， 对，有的人就给顺走了。咱那儿原来有这种情况吗？ 是准备到隔壁开冒菜分部， 就是拍的真的有的特别好，装有的装钉的特别漂亮， 啊，是的，是的，是的， 是有这种，咱们原来有过这种情况吗？ 对，没错，是。 好， 我们的整个的菜单的设计还是蛮有设计感的。其实不光是投入的成本，是光纸质的那样的成本，我们的相当于投入的资源的成本，因为我们总部自己有设计团队，要设计这个菜单呢，也会花费很多的功夫。明白这意思吧？ 明白，明白，明白。 好， 哎， 对， 那也有听众发信息就说了，说老年朋友可能拿的这个手机，他不一定使得特别利索。那怎么办？ 不是智能手机的。 对呀， 啊， 对，就我给您也说过，我们呢现在也准备了相应的一款纸质菜单。如果像这样的上年纪的顾客呢，我们会提供这样的纸质菜单供他选择。对， 还有就是不会操作的，咱们的服务员还会在边上，是不是会指导一下？ 没有错。 啊， 我们可能这个之前去专门服务的服务员呢，可能现在没有专门的去。去可能是他去干别的事儿了，比如说他可能去做收台也好，去做其他的相关工作，他不会是专门的去做招待工作了。 哦，哎，我还想问一个，那有了这个点单这个以后，那咱们是不是服务员相对人数会减少一点啊？会吗？ 对，我们之前的是专门设置收银员这么一个岗位的。 嗯， 对。现在呢完全没有收银员了， 嗯， 就这个岗位我们在每一个门店呢都节约了一个人工。 嗯， 哦， 对。 哎，那就咱们刚才说这个无纸化餐厅，咱们可以隐身再聊点旁的。 哦，可以。 行吗，王总？ 啊啊，没有问题。 好，特别好，特别好。那因为就是现在就是这种 APP 也好啊，或者说高科技也好啊，真的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了。 哎， 尤其是年轻人使用这些的时候，哎，他会觉得太方便了。 对 啊，太简单了， 不用跟人多说话。 是的，是的， 手机上就搞定了。 但是咱们在研发出一些啊 ，APP 也好啊，就这些高科技也好啊，其实要针对真的是咱们餐饮行业的一些痛点，真的是帮助咱们，比如说，哎呀，咱们可能原来这些方面做得不到，好，那我们通过这款 APP， 我们可以帮助餐饮企业更上一层楼，是这个意思吧，王总？ 对，没有错。 对，那您觉得，比如说，如果未来咱仨人再研发一款新的内容，哎，继续在这个 APP 当中，您觉得餐饮是需要哪些方面的？您比如说排队等位现在是可以有了，对吧？无纸点餐是可以有了，那其他的呢？您觉得还有什么是应该？ 就希望以后在 APP 上，包括在口碑上，可能大家希望见到的功能。 哎，是的，是的， 嗯。 这个呢，一直我是在思考的一件事，我就希望的呢，比如说。如果说有一种方式是我提前可以点餐点好，然后呢确定好时间以后，我到达那个位置呢，我的餐全部已经上在我的桌子上了，包括相应的需要什么样的服务，个性化的服务呢，可以通过一个软件系统或者通过这个口碑的这个二维码扫进去，我已经相应的已经选择好了。 哦， 对， 好， 这个对于我觉得尤其年轻人吧，是更喜欢的，更加有这样的仪式感的感觉。 明白，明白。除了这些，您还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这边呢，暂时没有了。对，您这边有任何问题可以问我。 好的，好的，好的。 好， 涛子还有吗？ 没了。 好， 啊， 谢谢，谢谢我们的优鼎冒菜的副总王总，谢谢您，谢谢。 哎，好的，谢谢您。嗯，好，再见。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刚才跟大家说了，现在其实也算是一个大的趋势了，因为好多的地儿啊，包括就咱们住那周围， 嗯， 什么朝阳大悦城啊什么的， 啊，对，很多都是， 里头好多餐厅都已经其实达到了咱们现在说的，好像是给人介绍一新东西， 嗯， 你都用了好久了， 是， 对吧？ 就是现在就算说啊，还没有达到所谓的手机远程订。这订餐也好啊，或者说订菜单也好，至少比如说高级一点人餐厅里都有一个 pad， 哎， 啊，照着 pad 点， 嗯， 到现场去， 对 啊，这个也是有了嘛， 嗯， 当然了，我们都说了，就是现在已经互联网时代了嘛， 嗯， 科技改变生活，所以呢，我们专门得到了一些数据啊， 哎， 因为阿里旗下的这个服务平台口碑 APP 呢，它的数据就显示啊，北京朋友平均吃饭排队的时间 20分钟， 嗯，这只是平均时间哟。 对，赶上那个像我们那天说的老张排一晚上。 玉德福 啊， 建议您10点以后去， 或者那个早上10点以后，12点之前。 是的，是的， 嗯， 但是呢，全国排是排在第四的，北京在上海、广州、杭州之后，已经成为了全国就餐排队时间第四大城市。 嗯， 北京人均就餐排队时间是超过了全国水平近4.8%。就接近了20分钟的时间， 所以咱们如果用口碑 APP 的话，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提升效率的。 是的， 啊，少等一点时间。 是的，是的。 嗯， 当然了，第三方的报告也显示啊，目前的全国已经有18%的商家都接入了手机点餐。 哎， 18%哟。 对， 而且呢，渗透率呢，每个季度都在增长，大概3.2%。所以手机点餐，包括移动支付这种方式，已经慢慢的被大家熟悉，而且接受了。 对，而且这个事儿还有一个好处，我觉得大家在餐厅外，你可能等，我们说北京平均是20分钟， 嗯， 但是还要想到一个问题，是你进了餐厅，其实还是要等，尤其是在饭口的时候，好多的人都在叫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点菜，就可能服务员说，哎，来了，就这来了，可能好多就能来个5分钟10分钟，有的甚至都不止，这个又是很长时间，所以现在如果大家用了这个无纸化的这种，就用手机桌上都有一二维码啊，一扫然后您就开始点的话，其实是提高很多的效率 啊。对，就是降低人员成本啊，包括绿色环保啊，就等等这些吧，我觉得都挺好的。 哎， 你知道唯一有一点我觉得差点什么吗？ 差点是什么？ 就包括刚才王总人说的啊，那个仪式感差了，体验感差，这些我都接受。还有一种就是容易误操作。 误操作 啊， 点了10个一份儿，是吗？ 点错了，我本来比如说我想要个清蒸鱼的 啊， 后来点成那麻辣鱼了。 觉得不太会出现， 啊， 图片就不一样。 哦，还有图片呢？ 你以为是打字儿是吗？ 不是，就电视菜单点吗？ 哦 啊， 有可能点多了，我觉得， 有可能，有可能 是吧？就是一个点两份儿，就是有可能出现。 算谁的？ 算你的呀！ 啊， 你点的呀！你还想吃一份拿一份，是不是？ 那好吧，那好吧。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也希望大家以后尽量的。